本很可疑，我没什么意义，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。我不算太小气，还总要面对你，设定我的传奇全部因你而起。所以我特别重要，为你因一难而好，不主动别计较，等你为情困扰回来找。我到底几岁奖励，所以我特别重要，为你因一难而高，不主动别计较，等你为情困扰回来找。我到底几期目送你喝高，观众眼泪掉，你千里潦草，我懂这都是剧情骚，我还好。没解释的必要，会如刀绞啊！我已无关紧要，但复制不了，只有你知道爱过我多少，让我们笑。还年少。